附录歌曲《智慧之光大势至菩萨》。 智慧之光普照一切大势至菩萨，智慧之光普照一切大势至菩萨，智慧之光普。 前。